大家好，请揭开感应篇第四十七句，仇恩不敢，念怨不休，这些都是恶业之中的大恶。注解里面前面那三行讲得非常好，一凡之恩，古人必报，报即无力，心必敏感，念之在志，不可或忘。这些都是中国古圣先贤，不单止教我们，而且做给我们看。至道论曰：受恩不敢，甚于畜生。这句是佛经上讲的。受人之恩，没有感念的心，连畜生都不如。畜生就是屋企里面好多人养的宠物，养的狗，养的猫，都知道感恩。世尊在《大智度论》里面讲二地菩萨修学的四个科目，其中有一条是知恩报恩。赵朴老写的四个字，它是和杂志提的，我看到之后将它剪下来放大，做成一个匾额，你们大家都看到了。那句话在现前社会，我们要特别提倡。一个人能知恩报恩，就算不学佛，不求出三界，来生亦必定是人天大福报。而反过来忘恩负义，绝对在三途。各位在很多因果感应事迹里面，你们都看到，我一生老实说没什么大智慧，也没什么真正修行功夫，我就是一点诚心真诚知恩报恩。我行过的地方和我见过面的人，我这一生中都念念不忘记。一生确实生活在感恩的世界里面。人家对我们的好处，对我们多方照顾，我们只记人家的好处，绝不记人家的缺点。我一生中没有价值， 一般社会人讲荣誉，我冇荣誉感。荣誉感就有高下心，就是现在讲的他要出一个特别阶级，就有高下心，有高下心，心就不平。我站在人上面，人地都不及我。我们学佛，佛是平等心，佛是清净心。我们学孔老夫子，孔老夫子心地和佛一样清净平等。这一点要懂啊。世出世间大圣大贤教我们只有一件事情，就是真正发心。这个发心佛家叫发菩提心。什么是菩提心？为一切众生服务的心。儒家讲礼，礼的精神是什么？自卑而尊人，他不是傲慢。你看佛法，善财童子五十三参，每一位善知识都说他自己不如人。在无量法门里面，自己只知道一门。以吉祥云比丘来讲，修一门念佛法门，念佛法门亦有好多种，在念佛法门里面只知道一种，不如人啊。智慧德行样样都不如人，这种是诸佛如来的表现。如果觉得样样都比人强，值得骄傲，咁同佛道同儒家嘅大道啱啱相违背啦。佛同我哋讲贪嗔痴慢係恶道嘅业印。贪係饿鬼道，嗔慧係地狱道，愚痴是畜生道，傲慢是修罗道。傲慢还要修福才是修罗道，不修福三恶道去了。世出世间圣贤教我们修什么，无非是在日常生活中、工作之中、处事待人接物，将贪嗔痴慢收了。收就是收这些，除贪嗔痴慢。佛在一切经论里面时时教我们回头翻至本处。本处是什么？本处是一念不生，本处是清净心，是真如自性。诸佛菩萨亦为一切众生服务，事情做完了，能翻归本处，都能回到清净平等过，这个是本处。真正能回到本处，就是知恩报恩。我为众生服务，还要讲条件，还要讲代价，那不是服务，那是交易，是有条件的。我一定要接到丰厚的供养，一定要得到相当的尊敬，那不是谈条件吗？ 孔老夫子同释迦牟尼佛都唔讲条件，一切都随缘。世尊示现嘅系托钵，人哋俾咩就食咩，边有选择噶？他们的生活方式非常简单，夜晚树下一宿，行到什么地方随遇而安，整个身心奉献给一切众生，为一切众生服务。服务里面最殊胜的最有价值的是什么？教化众生，帮助一切众生破迷开悟，这种是真实功德，无比的功德，无量功德。为什么？唯有开悟才能真正离苦得乐。觉悟的人无论过什么日子，无论自己是什么身份，我前面跟大家举例乞衣都好，他都快乐。为什么？他觉悟了，做乞衣都快乐，他所享受的那种快乐跟诸佛菩萨无差别。迷了就苦，迷了做天王仲苦，人王更加不用讲了。真正乐是从悟之中得来的，苦是从迷之中得来的。边个能帮助我们破迷开悟？佛陀、菩萨，我们称为老师，称为善友。释迦牟尼佛是我们的本师，阿弥陀佛亦是我们的本师。所以我们受印要知道什么是印，什么是德，明白就觉悟，不明白就迷惑。有几个人真正能明白？明白的人少，日日读经，日日接受佛法熏修，是不是真的觉悟过来了？没有。真的觉悟过来，他的思想行为不一样了。他所表现的是佛菩萨，是觉正正的行为，是清净平等觉的思想，那怎会一样呢？觉悟的人舍己为人，迷惑的人绝不会牺牲自己。各位要知道，牺牲自己是相似的觉悟，不是真正觉悟。真正觉悟连牺牲的念头都没有，他还有牺牲的念头，有牺牲念头自己就很委屈了，委曲求全。那在儒家来讲，他是君子，不是圣人。圣人连这个意念都没有，他才是真正清净平等觉，这才是报恩。 佛祖对我们的期望是教我们成圣成贤，是教我们成佛成菩萨。我们真正成佛成菩萨，这种是真步人。绝对不是说我现在宣扬佛法，将佛法介绍给广大群众，我们就算报佛恩了，亦算是报恩，报得太少了。不是佛的意思，佛的意思是叫我们自己成佛，叫我们自己成菩萨，这种是真正报恩。你如果真的成佛成菩萨，你就会同佛菩萨一样普度一切众生。咁先系个真正嘅报恩者。如果能少少契入嗰种境界，我哋感恩嘅心自然就生啦。所以心量要大，念念为整个社会着想，呢整个社会系整个世界嘅社会，为一切众生着想，呢个系菩提心，是报恩心，处处为了自己的方便，为自己方便绝对就妨碍众生的方便，一定的道理的，处处要讲求为自己的享受，绝对妨碍一切众生的享受。大家只要冷静思维，就明白了。佛的心是真诚、清净、平等、正觉、慈悲。佛的行是看破、放下、自在、随缘、念佛。我这二十个字总结《大方广佛华严经》，亦是总结释迦牟尼佛一代时教，亦是总结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的教诲。我们修行要揸到纲领，这二十个字做不到，为什么做不到？我们自己有疑惑，所以先深入经藏。深入经藏的目的是破迷开悟，破迷开悟的目的是这二十个字的落实。真正做到了，那个人就叫佛陀，就是佛家讲的超凡入圣，这才叫真正的知恩报恩。这两句意思好长好深，是我们当前迫切需要的。好，现在时间到了，我们就讲到这里。